化了我。你轻易之间揉碎了我，你舞动风雨卷走了我，你掀起波浪抛弃了我。谢谢我们的钢琴师东子，谢谢我们十二月坊的美丽的姑娘，再次给他们掌声，谢谢。

你简单的爱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超级喜欢你傻傻模样，温柔的拥抱。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。手牵着手，唱出爱的音调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去，怎的容易？

经走过心思，